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文盲核桃价值高，不幸失窃主人豪，不明所以藏于土，主动送还，盲讨饶。各位看官，说起这个小偷偷东西啊，不论受害人亦或是旁观者，必定都是恨得牙根直痒痒。感同身受这词儿用在这儿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可但是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有点不太一样，甚至到了最后被偷了东西那个人也没能够逃脱得了牢狱之灾。那么说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啊当啊当啊当啊，那个李大妈，李大妈， 哟， 李大妈， 谁呀？这是 我跟您念叨点事儿 啊， 跟您念叨点事儿。哎呀，这事儿真的是我要是我现在都快成祥林哥了啊！真的是我这天天念叨啊，您是我第5个倾诉对象了，可是我还是心里这凹头劲儿不。 别着急，别着急， 我跟您说怎么回事 呢？哪儿不输慢慢说啊。 有这么一个文玩， 啊、没了是吧？ 文玩核桃，懂吗？ 什么 文玩核桃啊？核桃、啊、 没有啊！你这孩子是瞎弄，弄个核桃你吃啊？你老闻它干嘛呀？ 不是啊，那核桃没什么人是吃不了，这手里玩的。 哦， 那个过去啊，这上讲究、 哦、就老揉着那个东西是吧？ 对，又贵又难吃， 不吃。 刘大爷吃来的。 哎呀，我就说您这糟践东西，结果我那对儿啊，让重金买下的，让人偷了。让人偷了，你说这事儿啊，这都是人干的事儿吗？哎呀，跟别人说他们都不理我呀。李大妈，您是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呐。 是，我现在也有点不太想跟你说话了。 我想多跟您说两句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当年我在文玩领域啊，我是很有很深的造纸，我在那 造诣。 对，我有很深的造纸的造诣很深呐。 真够闹腾的。 哎，我当年在文玩领域啊，我也是这哪个行业我都懂。后来呀，我是主要进军核桃领域了，哎，重金的收购了一对好核桃啊，让人给偷了呀，我告诉你呀，这偷东西的人他就不得好死啊。不，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偷东西的小偷啊，我也还得真得是佩服他，他有点 眼力见， 有点见识能力。 宝贝儿，可以了， 怎么样，可不可以呀、啊？我告诉你，我以后我这后半辈子都指着这对核桃呢，让他给我偷了，断送了我的成长了，我怎么办？ 你听我说啊，那个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文玩什么核桃啊，这东西我是一概的统统的不明白， 也不明白啊。 小偷偷东西这事儿，我听着可是挺生气。 这就是生气啊！ 你没报官啊？ 没有、啊。 你怎么不报官呢？ 我这心里难受，没想起报官了，我挨个跟人家讲。 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有事儿你不找邢捕头 来、哎？我补充两句啊。 这不邢捕头来？邢捕头，他要报官。 你他妈别着急，报官报我来了，我补充补充过去。 你说。 那个你是谁呀？ 我叫小四儿。 你叫小四啊？ 小四。 你也会写剧本啊？ 我不会写剧本，我会弄文玩。 你会弄完文？ 不用文玩、 哦、文玩。 您这个嘴里头啊，这怎么能当的捕头呢？啊，这个 捕头拿嘴咬人呢。 那您的那个您捕头也 废话了。他什么文玩呢？ 核桃丢了， 脆皮的。 不是 纸皮的， 文玩的。那个 文玩了之后呢？ 文玩之后就没吃了。那你怎么跟那这个大妈一个毛病啊？ 我明白了，就是拿手揉的那个核桃是吧？ 对。 哦，丢了是吧？ 可不嘛。 那我问问你啊，这个核桃被偷的时间在何时？地点在何处？价值几何？你快说。 这好说吗？ 嗯， 前边啊，我是什么时候丢的呢？我是这个昨天丢的， 昨天丢的。 什么时候呢？我大概就中午那时候吧。 中午， 因为我上午还玩来着呢嘛。中午就找不着了，不知道上哪去了。 那叫丢了吧？ 不是丢了，就是被人偷了。 在哪儿啊？ 在哪儿？就在那什么呀？我们家呀。我出门转一圈回来没了，那还能是什么的？肯定有人趁着我不在家进我屋了呗，偷我别都不偷，就偷这文玩核桃。 昨天中午跟家丢对文玩核桃，你这核桃多少钱呢？ 那这不好说。无价之宝。 哎呦，好， 无价之宝，那值了多少钱呢？你说是，一亩地也是他，一套房也是他，半座城也是他，啊，整个把你们衙门买下来都有富裕，知道吗？ 胡说八道。 本来嘛，那天价，这重大的案情，您得往心里去，好不好啊？ 我说那谁，那个这小伙子，小四儿啊。你别往心里太着急啊！ 我能不着急吗？ 跟邢捕头说了吗？人家给你找啊！ 别着急，我知道最近有这么个事情。我们这个官府衙门呢，正在监控这么一伙小偷。如果要是跟你这是一伙人的话，你别着急，快有好消息了啊！别着急，给大家等着吧。 真的快有好消息。 回吧，别跟大长街在这呜嗷喊叫了，就走。各位。到了这儿啊，看起来还像是一次普通的失窃案，可是小偷的主动现身却让整件事情由此开始转弯，也变了性质。 哎， 干嘛呢？ 哎呦， 干嘛呢？说 那个我 半夜的咱们家门口干嘛呢？磕磕碎碎的，是不是你偷了我那对文玩核桃了？ 我 干嘛呢？ 是我就是来还文玩核桃的。 还文玩核桃的 啊？ 核桃在哪儿？我看看。 你看是就是这个吧？ 东西的，上面沾泥了呀？这干嘛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我这，哎， 说说。 昨天呀、啊，我把这偷走了。我上您家来，我一看也没什么值钱东西，我就这么一个这玩意儿，我就给它拿走了 啊。 拿回家之后啊，我就琢磨这不是核桃吗？我就琢磨他怎么吃，你知道吧？哎， 你就糟践东西吧。 可是没想到啊，这怎么砸也给他砸不开， 那皮厚着呢。那个， 我就给他埋地里了。我心我说着，说不定能长出核桃树来。 都想瞎了心了。 那不昨天吗？白天听见小四儿跟李大妈， 就是我跟李大妈说话来着。 哦，你就是小四儿。 对，废话呀，我你怎么还的呀？ 跟李大妈呀，跟邢捕头啊，正说话呢。 对呀、 啊，我才知道这东西感觉那么贵呢， 无价之宝。 我也是怕被人抓着啊，所以我这不是，我半夜我赶紧还恶。 别哭了。 来了， 还不像话了，暴殄天物啊！那核桃 啊， 带了泥，你这破坏了表面的油脂，这再也盘不，它盘完就不上色了，知道吗？ 啊，然后那就是什么意思？ 就这东西， 它不什么了，它 哎呀，就它不能再产生包浆了，姐们。 它不上什么？ 不上色， 不上色， 没关系啊。我 来点酱油是吧？ 炒糖色 没听说过，不是那意思。 那怎么？哎呀，垮炖啊，垮炖核桃皮。 就这么跟你说吧，涨不了钱了。 哎呦，我头回听说呀，这核桃嘛里头长出钱来了， 升不了职了。 你都没结婚呢，你还担心他升不升职干嘛呀？ 不是我升不升职，哎呀，不是这个意思，就是 啊， 哎呀，不值钱了，懂不懂啊？ 哦，就不值钱了 啊？ 那怎么办呀？ 什么叫怎么办呀？ 那我也没招啊。 报官， 报官！ 别 偷我东西了！ 别 报官，知道吗？ 别！ 这偷的这， 你饶了我吧！ 这核定这东西多少钱？ 我真不懂。 超过了一百两，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说什么呢？你这怎么了？你别哭，好不好？这样啊。我呢，你先别哭，咱们有商量 怎么商量？ 哎呀，就是说我呀愿意给你个机会 把我放了。 放了不行。这个核桃 啊 太贵了。 哦， 我呢要说这个就这么把你放了呀， 啊， 心疼是不是？你又把我这核桃毁成这样，这么着吧， 给我 十两银子吧。 啊，给我十两。 给你十两干嘛呀？ 把我放了。 你给我十两的合同损失费，要么咱就见官，就这么两条路。 我给你， 要不找刑部头去。跟我走，找刑部头。 哪儿给你十？ 那报官的钱倒不用了，是不是？ 不是， 您这里边还有饭吃，还有地儿住，怎么样？咱上衙门。 别，我这不这样，我是我。 你说话哭什么？ 我明天我给您凑十两。 哎，这还差不多。 小偷现身，不劝他去自首，反倒想要私了。到这儿，估计您品出他目的不纯了吧？也正因为如此，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也就是不可避免。哎呀，我补充两句啊，你们都好好的跟着街道上啊，五角四美啊，尤其 杨木头， 这谁呀？这是怎么了？别着急， 我要自首。 我给啊，我刚说给你做主，怎么自首？说吧，怎么了？你犯什么了？ 我是自首啊，我晚上偷小四儿的东西了，让他们家给那核桃偷走了，我也给人还回去了。他刚爬不出来了，值不了钱了，让我给他十两银子，要不就报官。 你。那你给了吗？ 我给了。 给了再自首，你这个你是一个好同志啊，你对你这个这种法律意识是有的，做错事了不能够私了。 不是这意思 啊。 我给了他十两银子，我以为这事儿都完了。哎，他昨天他跟我要这银子是挺合计的，扭脸说十两银子不够他那对核桃的损失费，让我两天之内再凑二十两。 再凑二十两？ 我这十两银子是把我们家里的房子抵押了才借出来的，我活不了了，我这不吃不喝的还债。我一琢磨，我要进衙门呢，大牢里不管我头吗？我这还有一顿饭车，我还不如自首了呢。我 不，你这个说法不对，你不能是准备上牢里混牢饭去。你这年纪轻轻，你干什么事？管饭是管饭，那不，你闭嘴，你不偷人东西了吗？你这偷人东西首先不对，你知道吗？咱们有大宋的律法管着呢。那偷东西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是。 关你几天几个月甚至更长，那得看你这核桃值多少钱。再有来说，你小子你也不短胳膊不缺腿，你干点正事儿去不行吗？ 那 你怎么意思？现在你本来你干嘛？你要还钱去是不是啊？ 他让我两天之内再凑二十两吗？ 今儿到日子了吧？ 到日子了。 走吧，你跟我一块去。你们在哪儿约的？ 就在那个刘李庄大桥。 那地方能有钱？好吧，走，你带我去吧，去吧，走。 老四， 还有， 我补充两句啊。 还有， 老四， 你的名字叫做邢捕，邢捕头。哎，您好。您 怎么前两天丢核桃之后还念头耷拉脑，怎么最近这么高兴啊？ 没事啊。 没事儿， 没事啊。 那你猜我找你干嘛来了呢？ 也没事呗。哎，你也没事，我也没事，咱们再见。 那回见是怎么的？ 回见。 你别着急， 走了走了。 来，他你认识不认识？你过来来，找我的来。 哎，认识啊。 谁啊？ 逮着了。 没逮着了。 这偷我那核桃那个小子 啊。对，你知道他哈？ 知道啊。 好办了， 然后到我们这儿来了，然后良心发现了，把核桃还给我了，怕说我就不告官了，他也怕坐牢，完了。 那他给你10两银子，这怎么回事啊？ 妈， 你是不是问人小偷要钱了？ 是胡说八道吗？我那核桃多少钱？10两银子都买我的核桃，您怎么想的呀？我得要10两银子，那 你要是没要啊？ 我能要10两银子吗？您真逗了。他 怎么样啊？ 他说别报官。 怎么样啊？要10两，告诉说过两天再凑20两。 哪，这不胡说八道，血口喷人吗？这不， 我那银子是从大丰钱庄抵押来的，上面有大丰钱庄的印。 有印怎么了？我的钱，这大丰钱庄啊，那是有名的钱庄。我身上的钱也有那大丰钱庄的印，那算什么呀？ 我拿着银子一路上，我恨呐，我这咬啊，我咬了一堆牙印儿。 这样， 行不头，你不信你找出来你看看。 牙印？ 那来，把你身上带着银子了吗？我看看。 带着呢。 哎，这有一颗银子，后奖10两啊，挺足。哎，你看这牙印是你的吗？不是，没人来，再来咬一下，再咬一下。 不是，这准不是他。 来，小伙子，咬一下来。 不让他咬，不让他 咬。咬完了，行，这什么意思？这是 那个 是人家不是？ 是人怎么了？是人怎么了？ 啊， 这给我钱怎么了？我还没报官呢。就算私了吧。私了不犯法呀。他给我10两银子。 哎， 我不报官。 私了和敲诈是两码事，私了没关系。你要是了的这钱太多，这叫敲诈，也一样犯法，明白吗？ 敲诈？ 对呀、啊， 敲诈！我那核桃， 你的 核桃价值连城， 哎呦呵， 无价之宝，别说10两20两了，买一趟街，买一亩地，买半座城，把你们家买了就富裕。 是，昨天这么出来，我昨天我也着急帮你断案，我也没瞧你的核桃。来。 什么？ 拿我看一眼，来，把你核拿给我 看一眼。看一眼就看一眼，看完不行，不能给你看。 什么不能给我看呢？你现在，我是来办案。 你眼睛盯着你拔不出来了，你。 别废话。 一会儿你眼睛红。 闭嘴。 张鞋子。 来， 你看吧。 我告诉你，我可破过不少这个文玩丢失案件啊。 怎么了？ 好东西多的是，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你看我这怎么样？ 怎么样？仨字送你，叫不值钱。 不， 多少钱买的？我告诉你，小子，想明白再说。说错了，要是撒谎，那叫作伪证，一样进大牢。想明白说吧。 我不知道一个多少钱。 一对多少钱呢？ 一对我也不知道，我是按5块钱一斤买的。 你买的还是纸质核桃？ 这不是，就这种核桃，它就是那什么 了。不值钱吗？ 配对配的不太好，也是文玩核桃，这个儿大小不 太够。按你说要把我们牙子买的，这钱得多少钱呢？ 那个处理过， 5块钱够吗？ 不是这，嗨，我不一开始是想弄这文玩，那现在好文玩贵着呢，我不没本儿吗？先拿这便宜的这核桃，这是入门级嘛，然后这，先进到这行里边来，这样呢，慢慢让大家都知道我是搞文玩的，哎，多认识点人，没准儿以后就不能大点儿嘛，做生意是不是？ 哦，是这个意思。行了，你这既然5块钱一斤的合同，你要人家10两银子，还外追加20两，我告诉你，你这就叫勒索。别废话了，两个人跟我一块儿，衙门走一趟吧。 不是，别衙门走一趟。那个，我将功补过。我知道那个你们老盯那个小偷集团的线索 啊， 我知道，因为我呀，我是他们的二当家的。 得，那就更得走了，走。